是想给我这段感情，你只需头也不回地走开就够。 你将是我

蓝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 苏醒。 什么情况？ I love you, I love you，

是否可能种在我面前，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，给我一点温柔和心愿。一直到你在寻找你的林眼眉，一直到你在寻找你的通宵线，一直到你在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。消息，我想起从前的一切，为何现在同样的视频已无法触动我的心弦？也许那位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下同样的眼泪，哦，多么美好的感觉，告诉我你心爱的人是谁，多么盼望你们有一天真的见到你的灵眼泪，不抱声和通宵线，为我唱完这微凉的心愿。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眼眉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通宵线，你知道你在，你知道你在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眼眉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通宵线，你知道你在，你在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。 一下真快活，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迷途游戏，收集美丽回忆，淋雨就淋雨，困了就赖皮，再伤自己。我想着想着想着想到心都酸了，梦想就是简单生活，忙着忙着忙到心都乱了，一无所有，是否轻松？